北京时间2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， 创新未来的自己，我们重新定义年轻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？魔力 X 档案。精彩不断断。 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第38章，暗子。破军的话一字一句都如同铁锤打铁针，铿锵有力，砸得建文眼冒金星。如何自己这般的不小心竟然撞到了郑提督的圈套里？锦衣卫的出现，铜雀的泰然，再加上如今破军的自白，建文感到一阵阵寒意从脚底升上口腔，冻得牙根生疼，咯吱咯吱上下打颤。铜雀、锦衣卫、郑提督、破军，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伙的。建文慢慢地摸向腰间，他的转轮火铳早在进入大黑门前就被封存，没有威力强大的火铳，他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羸弱少年，连半点反抗的可能也没有。七里跳了起来，一记肘锤朝着破军的后颈撞去，他触手可及的武器也都被封存。好在忍者并不拘泥于使用武器，他自身的修为使他全身每个部位都可以成为武器。眼看七里的肘锤撞到破军，对方非死即伤，可破军似乎连躲避的意思都没有，他只是反手抓住七里的肘部，五根手指稍一用力。七里虽说忍术精湛，却也觉得五道强劲的力量深入臂骨，疼得他向后翻了几个跟头落地。破军转过身，用一种看小猫似的神情逗弄着七里。七里一咬牙，又朝着破军冲过去，眼看快要到面前，七里改变方向，朝着旁边的书架跑去，脚底生出两丛瑰丽的红色珊瑚，助他在沉重的书架上可以笔直的上行。哦，是珊瑚的海藏珠吗？破军似乎对七里的能力感到小小惊奇，但是又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七里奔到书架顶上，用力从头上拔下一根长长的头发。女忍者留长发可不是为了好看的，关键时刻头发也是武器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七里双手把头发圈成环形，蹬离书架，炮弹般的朝着破军飞来。这是他的自杀式攻击，只要破军出手攻击他的身体，那时他就可以用头发勒住破军的脖子，破军不死也会窒息。然而破军还是没有躲闪，迎着七里伸出双手，头发套住了破军的脖子，破军却抓住七里的手臂，两边拇指稍稍用力，七里只觉得两条胳膊一阵刺痛，就再也没有知觉了。只是刹那间，他的双臂竟被卸脱臼，套在破军脖子上的长发也失去控制，软趴趴地搭在破军身上。 快逃。 妻里在昏厥前用尽力气对建文说出这两个字，他看到童雀背着手向后退了一步，还在笑盈盈地看着自己，接着妻里就完全失去了意识。第39章，星星。妻里慢慢地睁开眼，白晃晃的灯光让他难以适应，于是他再次把双眼闭上，眼睑将灯光过滤成暗红色，让他的双眼得以逐渐适应，这才重新缓慢地睁开一条缝。妻里略微运动肩膀，感受被卸掉的双臂，并未感到刺痛，接着又动了动手腕，也很正常，看来脱臼的部分已经被接好了。妻里见身体无恙，这才尝试看看四周。屋顶的灯架上点着许多支蜡烛，这灯架妻里在进入破军的书房时看过，看样子他并未离开书房，周围的书架也印证了他的判断，确实他还在书房里，自己正躺在一张被书架包围的床上，床上铺着厚厚的毛皮，柔软的能把人陷进去，看来床的主人时常会秉烛夜读，然后就在这张床上夜宿。妻里慢慢坐起来，一股沁人心肺的香气钻进鼻子里，不知是什么香，但是这香气柔和绵软，毫无刺激感，只怕是相当名贵的南洋异香了。妻里深深吸了一下空气当中弥散的香气，朝着周围看去，只见建文、破军和铜雀正坐在坤宇万国全图前面的雕花木榻上，案几上摆着两杯茶，破军正在讲什么，建文全神贯注在听，铜雀手里也拿着一杯茶，他在用茶杯盖剥离茶叶准备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记得在我昏迷前，破军似乎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，如何建文现在又和他坐在一起了？虽然有点惊诧，妻里并没有发出声来，出航以来经历了太多变故，建文这少年似乎具有将事情引向另一面的能力。妻里看到几个人坐在一起喝茶，倒也是处乱不惊，建文的伪装已经结束，恢复了原本面貌，看样子他应该是自愿让铜雀帮他解除伪装，以让破军看看自己的真面目。妻里悄悄下地穿上鞋子，蹑手蹑脚地想走到附近听听他们在讲什么。书房门吱呀的一声被推开一条小缝，破军留在门外的那只猫探进半个头来，听到门声，见门破军和铜雀一起朝着门的方向看来，同时看到醒来的妻里。哦，妻里姑娘醒了，这一觉睡了好久啊。破军口气轻松地笑问妻里，仿佛眼前的少女并非被他打晕，而是自己生出困意借了主人的床睡觉一般。妻里暗自想着，还不是被你打晕的，撅起嘴不满地把脸转向建文，却又忍不住用眼角去偷看破军。破军的身上毫无煞气，看起来同建文谈得很开心，建文对破军也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双方对之前的冲突毫无芥蒂。建文站起身向破军辞行，既然妻里醒了，那小弟不打搅兄长，这就回去管事安息，兄长近日劳苦，也请早早安息，莫要伤损了身子。破军也没有挽留的意思，他说道，好，方才我闻到风里有些水气，只怕要有场暴风雨，这海上天气变化无常，雨来得也快，太子也早点回去管事为好，有什么事我们明日再说。见破军称自己做太子，建文倒有些不好意思，我如今流落海外，居无定所，太子什么的是不敢称的，大哥若不嫌弃， 还是兄弟相称更为便当。破军微微笑道：哦，那好，愚兄我吃长你几岁，就不多谦让了。七里望向童雀，想问他怎么自己睡了一觉的功夫，两个人居然开始以兄弟相称了。童雀放下茶杯，也拍拍屁股站起来，并未向七里解释，倒是对着破军一一道地：多谢大王允诺赠送修船木材之事，那么老夫明日就去同老和商量商量怎生取用。童雀很少对人施此大礼，破军颇有些受宠若惊，赶紧上前搀扶：老先生何必如此多礼，既然我破军说了船厂里的木料随便取用，贵方大可将蓬莱的船厂当作是自家的，我家库里最不缺少造船的大木料，不要说一艘青龙船，便是再来十条二十条，我蓬莱也供应得起，明日老先生随意取用便是。建文忍不住轻轻地哼了一声，然后悄悄挪到七里旁边，讪笑着小声说道：你刚睡着时破军答应给咱们白白修船，一文不要，铜雀作揖估计是怕破军反悔，想着把这事儿敲实，这老人家哪里是在谢破军，分明是在谢钱呢。七里也压低声音问建文：我昏迷后发生了什么事？破军不是正提督的人吗？怎么不抓你？你们怎么就和好了？破军为何答应白给我们修船？他下面要如何？是放我们走，还是会把我们软禁起来？七里连珠炮地问出一串问题，简文没法一一回答，就说道：啊，你且不要问了，待会儿路上我慢慢告诉你。窗外一阵劲风吹入，冷得人直打哆嗦，接着是更加浓重的水汽，水汽又引来雷声，轰隆隆地在远处天上闷响。见雨真要下起来，三个人赶紧告辞。破军本想派两个清兵撑伞送他们回去，铜雀说知道馆舍在哪里，这距离快走几步就好，只要了一只灯笼。破军把他们送到百州厅外，直到看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不远的街巷深处。三个人快步走着，雨开始零零星星地落了点儿，满街的猫咪都没了踪影，大概都去各处屋檐下躲雨了。偶然屋脊上会有猫影快速奔过。这一路上三个人只是赶路，谁也没有说话。见离百州厅远了，七里追上见闻，打破了沉默：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破军和正提督是一伙的，这我自然知道，说说我不知道的。哎，你听我讲嘛，我必须要从这里开始讲起。七里问得急，建文倒是不着急，口气和脚步一样轻盈，慢悠悠地讲起来。原来在七里被破军打晕后，建文想过拼死一搏，可是连七里都打不过的破军，他又能怎么办呢？情急生智，只好仰着头大声问破军想要如何处置自己。他此时并不打算险中求生，只是觉得既然只剩死路一条，不如死得有尊严一点。谁知道破军倒先笑了，他问铜雀：是不是什么也没告诉建文就带着他们来这里了？铜雀倒是坦然承认，说他在荒岛听说老阿姨要他们去找破军，就知道老阿姨的意图是要再次考验一下建文知道真相后的反应。既然明知不会真的有危险，他自然不想多嘴，也想着看看建文如何应付。其实破军和郑提督不但认识，而且在二十多年前两人还是少年时便相识，可说得上是情同手足了。建文说到这里，思绪似乎也随着破军说起的往昔故事飞走了。建文想起了自己少年时和郑提督的交往，想起那时自己眼中的郑提督。少年时的破军父母双亡，曾被叔叔卖为奴隶，在波斯商人的桨帆船上做了三年见习桨手。 后来破军染上瘟疫，主人怕他会把病菌传染给其他桨手，就把他扔在泉州码头。靠着顽强的毅力，破军活了下来。他不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大明什么地方，加上即使回去也举目无亲，只好在泉州码头住下，靠打零工讨生活。很快，破军靠着一双拳头在码头上打出了名，成为码头上老大们争夺的金牌打手。靠着拳头赚来的钱虽然多，可这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有时破军会把钱花在酒肆欢场，一袋银子一晚上就能花得干干净净。有时他又会由于怜悯，把还带着血腥气的银子扔给码头的乞丐，自己毫不吝惜。这样的生活不知过了多久，破军遇到了郑提督。那时的郑提督还只是羽林军中的见习军官，率着一支队伍跟随祖皇爷巡查。不知为何，在围观队伍里的破军看着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郑提督，觉得很是不忿。在他看来，这不过是一个靠着富足硬币发达的富家子，于是想起了项羽见到秦始皇栾仪时的感慨，指着郑提督发出了相似的感慨，说彼可取而代之。七里虽然想安安静静听故事，还是忍不住问建文，祖皇爷是谁啊？ 啊，就是我的皇爷爷，大明的开国之君，靠着一双手两条黑色长枪，打出这万里江山的绝世英豪。 说到自己爷爷，建文忍不住挺起胸膛来。他爷爷当初以一介布衣起家，竟能荡平群雄，将鞑虏从中原赶出去，一扫百年兴山，想想就热血澎湃。 鞑虏？你在讲蒙元吗？好像是啊，听说他们当初还攻打过日本呢。 七里的脑袋里显现出腾格斯浑浊猛弄的面孔，似乎看到几百个那样的家伙穿着朝服在紫禁城的朝堂上傻笑，宝座上的皇帝也长着和腾格斯相同的脸。建文回答道， 可不是吗？但是貌似失败了，大概是因为带兵的提督是和腾格斯一样会运船的蒙古水师提督吧。 讲到这里，建文突然想到自己和腾格斯其实也算是敌人呢，毕竟腾格斯家族所效忠的草原势力至今还经常找大明的麻烦。和七里闲扯完，建文继续讲起破军的故事。听到破军说出彼可取而代之这句话的不光是郑提督，还有羽林军的许多将兵。破军敢这样对一位皇家军官说话，肯定是大逆不道了。于是几名羽林军上来要抓破军，破军当然不可能简单被他们抓到，三两下就把他们都给打趴了。郑提督看破军那么能打，也被激发出少年人的好斗之心，跳下马来和破军厮打。郑提督从小学得一身好功夫，破军则是码头上打出来的，两人打了上百个回合都不分胜负。后来羽林军看郑提督拿不下这个愣小子，几十人一拥而上，才把破军制服。本来破军以为这回自己死定了，至少也会被流放到什么偏远地方，没想到郑提督看上他的好功夫，在祖皇爷面前求了情。祖皇爷将破军叫来考他的拳脚，人又极是聪明豪侠，心里也很是喜欢。结果祖皇爷将破军留在身边，同郑提督一起做了见习军官。三年后，两个人在全军的大教研里脱颖而出，双双以全胜记录成为正式军官，分派去沿海卫所。在对倭寇的作战中，两人通力配合，以极少兵力连破倭寇水寨，在水战和步战中都显示出卓越天赋。祖皇爷对他们的表现极为赏识。当时的大明天下草创，除了北方草原和南方倭寇的威胁，四方小国也不愿臣服，奉大明正朔。考虑到两个人都熟悉水战，又都是祖皇爷信任的人，于是组建帝国远洋水师的任务被交到了两位年轻人手上。 七里又忍不住插进话了：“你祖皇爷真是敢用人，这样年轻的两个青年，竟然让他们掌管整个帝国的水师。”建文再次觉得胸中澎湃起来，祖皇爷是他最为尊敬的人物，那还用说？我祖皇爷几十年前定鼎天下时，曾在鄱阳湖同他的对手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水战。当年我祖皇爷坐在白色的战舰上，一箭当先，冲在数百艘战舰之前。主舰旁指挥两翼的是跟从他起兵被称为双臂的两位将帅。我猜啊，祖皇爷一定是希望将正提督和破军着力培养成新的大明双臂，拱卫国家的海疆。建文继续讲起破军的故事。正提督和破军建造了庞大的舰队，数年中他们率领着庞大的舰队多次远征，讨伐海盗，设伏不肯顺服的诸国，逐渐将纷乱的南洋重建秩序。多年的征战将两人都锻炼成举世无双的水师将领，各自在舰队中建立起了威信。大明水师有了两位提督，即便如此，他们两人的关系依旧好得如同少年时一样。正提督是兄，破军是弟，两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总是为着对方着想，从未发生过争执。两个人都对大明忠心耿耿，只是破军专心履行自己作为水师提督的天赋，正提督却热衷于朝廷政治，时刻关心着宫廷动向。争执终于出现了。那一年他们的舰队正在远征的路上，万里之遥的大明传来信息，祖皇爷驾崩，新皇帝也就是建文的父皇即位。新皇帝需要有力的支持者，他殷切希望常年对自己示好的正提督率领强大的舰队回到大明，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以设伏那些手握重兵不安分的亲王们。正提督对此饶有兴趣，在他看来，兄弟二人再次通力合作，在朝政的凶猛波涛里谋求新高峰的时代来临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惊奇冒险继续，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:30到2:00，晚上11:00到12:00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

们争吵了整整一夜，破军才勉强说服郑提督和他一起先打败强大的敌人。然而作为主攻的破军和敌人血战拼杀时，郑提督却没有按照计划前来。海战开始五个时辰后，意兴阑珊的郑提督舰队才出现，并给予敌人最后一击。破军为此大发雷霆，水师的将领们从未见破军发过那么大脾气。郑提督的迟到使他损失了将近一半的船只，破军同郑提督大吵了一架，兄弟二人维持了十几年的亲密关系彻底破裂，他们决定分道扬镳。郑提督率领主力回到大明参与新皇帝的皇位斗争，少数忠于破军的将兵则与破军一起放弃军职和真名，留在南阳开拓他们的新世界。破军在海图上用笔画了一条线，这条线以北是大明实控的南阳，以南则是尚未探索的黑暗世界。破军说，这条线以北交给郑提督，自己将去更南的海域开拓新天地。君行其意，我行其难。说出这句话的破军从此和郑提督再也没有见过面。后来郑提督成功帮助新皇帝稳住皇位，成为皇帝身边炙手可热的权臣。破军在南阳重组他的舰队，在大明控制之外建立了蓬莱岛。郑提督几次三番给破军写信，希望他重新归顺朝廷，但破军都婉言谢绝了郑提督的邀请。破军说，自己忠于的皇帝只有祖皇爷一人，既然祖皇爷不在了，他也不想再向任何人称臣。渐渐的，破军在南阳之南的化外之地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，被征服的小国纷纷向他称臣纳贡。虽然名为海盗，破军却同七杀和贪狼共同签订了一份条约，由三位大海盗共同维系南阳的秩序。七里又问道，他们签了协议，那是什么样的协议？这我哪里知道，破军不说，我自然也没问。建文抱着肩膀，雨点顺着冷风从他脖领子钻进来，冻得他全身蜷缩起来。也许破军真正效忠的只是我祖皇爷一个人罢了，祖皇爷驾崩，他自然不必再效忠我父皇。郑提督用大明水师一半的舰队诱惑他，破军说覆水难收，两个人如今已经是官匪殊途。不过破军对大明还怀着赤胆忠心，也许是在替祖皇爷守着这片大海。郑提督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破军，但是破军对郑提督还是心存兄弟情谊。虽然嘴上说着今生今世不会再见他，却一直关注着郑提督几次出航，还把航线画在地图上。说到这里，建文有些漠然，他何尝不是和破军一样，对郑提督怀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，既有爱也有恨，有时是爱恨交织，不知该如何表达。七里见建文有些消沉，于是想和他多说说话，又问道，那你和破军说过郑提督杀死你父皇的事吗？ 那个我没说，毕竟不知道他和郑提督今时今日关系如何，不过看他对祖皇爷情深意切，我大着胆子拿出了传国玉玺，想看看他会如何。 七里问道，那究竟如何了？破军立即正色道，若是我有意重登大宝，他愿将蓬莱十万人马都纳于我麾下。说到这里，建文故意停下，想看看七里的反应，谁知一看七里的脸，建文扑哧笑了出来。原来之前为易容装作小厮，七里把脸画成了男人模样，但是雨水一淋，他的妆都花掉了，现在脸上黑一块黄一块，看着极是可笑。七里完全忘记自己易容的事，他见建文说破军愿意将蓬莱人马纳于他的麾下，想也不想就说，既然如此，难道还有不答应的道理？ 这时前面打灯笼引路的铜雀说道， 傻姑娘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还好简文不是你，破军不过是想试探一下简文，要是简文喜形于色满口答应，显然只是头脑简单的庸碌之辈了，破军连他父皇都看不上，又如何会为一块没用的石头甘愿臣服？ 七里用手指顶着下巴想了想说，好像是这么个道理，换我做破军大约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家伙。那建文你是如何回他的？建文又看了看七里，将头转去看铜雀手里提的灯笼说道，我说以外国之兵攻大明疆土实为不忠，破军你既是遵我祖皇爷之命镇守在此荒僻之地，我若是让你放弃南阳帮我重夺皇位实为不孝，为夺地位杀死我大明军人子民实为不仁，让蓬莱将士为我一己之私流血牺牲实为不义，如此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辈，你即使助我夺了地位与天下人又有何益？七里嘟囔了一句，傻瓜，不过说的好像挺有道理，然后又如何呢？建文忽然笑起来，然后嘛，然后破军就不叫我太子了，管我叫兄弟了，还说在蓬莱岛就算锦衣卫也不敢对我造次，他还说我一点不像太子，也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笑我。七里知道破军是个厉害角色，既然建文这个傻小子能入他眼，可见建文真的有自己感觉不到的优点。七里点点头又问道，那佛岛的事你有问吗？啊，佛岛吗？建文刚要回话，铜雀突然提起灯笼迅速吹灭，巷子顿时一片漆黑。你干什么？没等建文责问完，七里伸手堵住建文的嘴，有人。建文定睛一看，果然侧前方有人戴着斗笠正从另一条巷子里转出来，这个人行色匆匆，似乎是冲着他们方向来的。铜雀和建文一对眼色，建文小声问道，莫非是杀手？ 虽然不知是何人，只觉此人杀气很重，独独为好。 铜雀拉着建文躲进旁边一条逼仄小巷，走了没几步，铜雀忽然跺脚暗呼糟糕，原来他走得急了，竟走进了一条死巷子。这如何是好？听到脚步声越发临近，朝着这条巷子走来，建文有些着急了，铜雀一时也想不出办法。七里忽然从腰间抽出一块布，迎风一抖竟变成桌面大小，将三个人完全罩住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被布蒙住的建文有些生气，不知道七里在做什么。七里手里掐着指印蹲在地上，并示意建文和铜雀也蹲下，这是人法图印之术，只要被遮住，在他看来我们只是一堆碎砖瓦，我们却可以看到他。建文心下稍安，蒙住自己的布料果然渐渐变得透明，可以看到外面的事物。只见那个黑影走进巷子，朝着他们走来，在快靠到他们的时候停下脚步，果然没有看到他们。建文立即认出这个人正是破军的副手判官郎君，他来这里做什么？三个人面面相觑。雨越下越大，判官郎君站了良久，似乎是在等什么人的样子。片刻后，巷子外响起哒哒哒的脚步声，三个打伞的人影出现在巷子口。等三个人走近了，竟是三名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。建文借着微弱的光线看去，认出当先一名是曾在百州厅质问过自己的锦衣卫，他左手边是他聊过天的沈经历，右手边的看样子只是一个小跟班。当先的锦衣卫见了判官郎君一拱手，判官郎君也回礼，看样子要等的人正是他们。当先的锦衣卫看样子是三人中的首领，示意和判官郎君对话都是由他来说。小郎君，在下奉指挥使君旨，说与阁下知道， 这次我们来此，除了找那个小子，也是为了蓬莱的事而来。判官郎君回答道：蓬莱岛人海茫茫，每天来来往往何止万人，那小子你们找到了吗？锦衣卫说道：已然断定了八九分，我和沈提奇试探过，应该就是此人，只是他易过容，企图蒙混过关。他的船是不是停在港口的闸库之内？我看到闸库里有艘被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船，外面又有许多人在看管，从船的大小和大致外形看，应该是青龙船无误。建文不禁脸上发热，心想这帮锦衣卫好厉害，竟然全都发现了。判官郎君还是不动声色地说：太子在我蓬莱，若是动他，就是与我蓬莱为敌。至于青龙船，还是那句话，既然在我蓬莱地盘之内，就是蓬莱的东西，谁要动了，就是与破军为敌。锦衣卫的肩膀耸动着冷笑起来，说道：小郎君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也不必装什么忠臣了。你我是知道的，你若是甘居破军之下，也不会和我们锦衣卫保持联系。此次前来蓬莱，一者是要拿下假太子，二者是要夺回被他偷走的青龙船。至于三者嘛，胡大人临行有吩咐，我们指挥使大人务必与你联系。又是胡大人，简文想起沈提奇说起过胡大人，这个人是谁，他始终没想起来。判官郎君回答：胡大人，他要你们联系我做什么？锦衣卫走前两步，声音虽然不大，却极有威压感：不要故作无知，小郎君，还要我深说吗？如果不是胡大人尽力相助，你能三年间从破军手下24位区区一介判官，蹿升到如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判官之职吗？不是我们锦衣卫尽力协助，你又如何能立下这许多功劳，得到破军信任？判官郎君没有回话，由于背对着墙角，建文等人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。他略略低着头，似乎是被逼问的难以回答。锦衣卫又凑近了一点，几乎要贴到判官郎君的脸上。胡大人说了，此次太子和青龙船必要交予我们带回去，此事没有商量。另外，指挥使大人此次还有个任务，听说郑提督几次三番写信让破军重新归顺朝廷，他再三再次推搪，实在不识时务。我们此次来就是要最后再试探一下破军的意图，如果他愿意归顺胡大人，自然让他高官得坐，这块地盘也可以继续让他管着。他若是还不肯，你是知道的，胡大人培养你正是此时要派用场。判官郎君依旧低着头，声音压得很低：破军手下自有一票老兄弟，像老何那样的，都是当初脱离大明水师时带出来的，如果使用极端手段，就算杀了破军，只怕这些人也不会服我。锦衣卫再度肩膀耸动地笑起来，笑得好似深夜消鸣。我们此次来正是要帮你，哪些人你控制不住，可以拉个单子，我们一个个帮你处理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你放心，这次指挥使大人带来的，从我们这些随从到挑夫杂役，其实都是一等一的高手。剑门偷听得心惊胆战，他没想到这些锦衣卫竟然不光是冲着自己来的，居然还有这样的大阴谋在后面。判官郎君的头略略抬起来，沉声说道：那我若是杀了破军，胡大人可以保我为南阳之主吗？锦衣卫回答道：自然可以，胡大人一直想培养一支能和郑提督分庭抗礼的水师， 只是自己没能力组建。若是你能去破军而代之，胡大人不光许你永镇南阳，还可以每年从朝廷拨笔款子给你。他老人家如今是大明皇帝面前的红人，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吃得饱饱的，不比现在跟着破军苦哈哈的强吗？判官郎君原本是一方海盗出身，自己也是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，跟了破军之后，蓬莱军规严谨，不许任意抢劫，所部人马又日渐增多，渐渐到了寅吃卯粮的窘境，部下们也多有怨言。锦衣卫又催促道：“如何？是跟着胡大人做一方之主，还是跟着破军殉葬？判官郎君，尽可自行判断。若是再犹豫不决，只怕……”锦衣卫正得意洋洋地说着，突然眼睛暴睁得大大的，直勾勾盯着建文等人。建文开始以为是自己暴露了，很快他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他看到锦衣卫手里的伞掉到地上，身体也在颤抖。锦衣卫后退几步，建文看到他肚子上插着的匕首，虽然看不到脸，建文还是能够听出判官郎君语气里冷冷的调子：“你着实令人生厌。”锦衣卫嘴里层层冒出血来，扑通一声倒在雨地里，鲜血顺着雨水流向排水沟渠。跟着来的另一名锦衣卫扔掉雨伞，伸手取出腰间的绣春刀。沈提琴知道他拔刀在手，大家都活不成，赶紧按住他的刀琴，将刀轻轻送回刀鞘。判官郎君向沈提琴说道：“要杀他灭口吗？”沈提琴紧紧握住那名锦衣卫抓着刀的手，略带颤抖地说道：“不必，这是我的人。”判官郎君点点头：“好吧，你让他闭紧嘴。”然后指着地上还在倒气的家伙问道：“这个怎么处置？”沈提琴回答道：“让我来好了，不会留下痕迹。”沈提琴缓缓蹲下来，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判官郎君的手，大约是怕他给自己也来这么一家伙。沈提琴伸手按住地上那个锦衣卫的胸口，只见他袖子涌动起来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出来。不多时，从沈提琴袖口里出来百十只黑色小甲虫，甲虫爬上锦衣卫的身体，从口鼻耳等窍门爬了进去。不多时，只见锦衣卫的身体渐渐地萎缩塌陷，似乎是被甲虫从内部吃空的样子。建文觉得嗓子痒痒的想吐，七里和铜雀倒是目不转睛地看着，看样子他们没少见过这样的场景。不多时，锦衣卫的身体不见了，甲虫又把他的衣帽和刀具也都吃了。真不知道这些虫子胃口怎么这般好，刚刚还在地上的尸体很快就消失得干干净净，连点渣子都不剩，仿佛世上从未存在过这个人。沈提琴又一招呼，那些甲虫爬回他的袖筒，无影无踪。判官郎君看完全程，似乎也觉得很是新鲜有趣。哼，你们锦衣卫杀人灭口的办法倒是便当，省得我费事了。沈提琴没有起身，仰头陪着笑对判官郎君说道：“啊，小郎君一句话的事儿，小人怎敢不办？多年来收了小郎君这么些好处，让咱伏在锦衣卫里替你做眼线，如今正是用得着小人的时候。回去和指挥使怎么讲？”“啊，小人自有说辞，小郎君尽管放心。”沈提琴犹豫了一下，又问道：“那指挥使大人说的是？”“我自有计较，回去就说我答应帮胡大人做掉破军就是，至于怎么做还要容我想想看。破军待我也不薄，如果真按着胡大人的意思来，我看也太过草率。还是那句话，破军手下有一班老兄弟，此事还要徐图再见。”判官郎君话音刚落，